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朝鲜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成就，俄罗斯、老挝、缅甸、越南、尼日利亚、民主刚果、巴西、美国等各国报纸、通讯社、广播电台和网站分别以救灾会战大有进展、朝鲜人民军军人打开救灾会战突破口等为题，详细报道了我国军民大力展开斗争，在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中连日建立英雄功勋的消息。